OK， 这样的一首歌 There For You 开启了今天全新一期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啊。没错，在歌里呢唱到，当我拨通你的电话，希望你就在电话的那一端，每当你泪如雨下沾湿枕边，我会在那儿守护着你，陪伴着你啊。没错，这首大火的 There For You 呢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边去。那其实呢，生活当中呢遇到一点小的波折小的磨难呢，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那但是相对于一个人默默地撑过去来说，有个人能够陪伴着你，理解着你，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是吗？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哪怕是风雨兼程啊，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一直的陪你走下去。风雨过去了就是彩虹，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张伟在新专辑当中的第四首单曲，叫做是《阳光彩虹小白马》。那副歌的旋律上呢，结合了曲艺里梆子的音阶排列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受。所以呢，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阳光彩虹小白马》，掌声有请。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哭了是你傻，心要你哄他，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是不是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呢？嗯，没错，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问身边的朋友，哎，你为什么还没有脱单呢？啊，有很多人呢说，还是要看缘分吧。但是其实缘分呢，真的是一件很难捉摸的东西啊。遇到他之前呢，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啊。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所有的条件、所有的假设再也不成立了，是吗？可能这就是上天注定我一定会爱你的缘分吧。那就像下面这样一首歌唱的一样，我一定会爱上你。掌声请。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啊！祝愿所有的爱这首歌的人呢，都能够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啊！那以前呢，有句话说得好，说爱在心里口难开啊，可能呢是因为我们国人都会比较含蓄吧。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可以勇敢的、直面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朱丽颖、蔡依林的《说爱你》啊，就是一首敢于勇敢表达自己爱的一首歌曲。没错，爱呢就要大胆的说出来，说爱你。周丽蔡依林，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可能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 谢谢。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近日，100多名热爱表演和朗诵的青少年走进了北京人艺，不仅现场观看了排练，还和人艺演员王班、李小萌进行了近距离的交流，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气息、发音和朗诵技巧。在排练厅，学生们观看了话剧《我们的荆轲》与《名优之子》的排练现场，与人艺演员王班、李小萌进行了互动交流。最后呢，在全国孙敬修杯朗诵大赛优秀指导教师李慧和严斌两位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在实验剧场的舞台上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朗诵表演课。今天是124国家宪法日，记者从通州区司法局了解到，宪法嘉年华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在通州区图书馆等副中心多处举办，让市民通过普法宣传游戏增强学法的兴趣。依法依规法律拼图、法在中心灯谜竞猜、打击犯罪套圈游戏以及法治讲座进校园、宪法进地铁、公益法律咨询等系列活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轮番上演。北京匡时2018年秋季拍卖会专门推出了一中国当代艺术40年专题，通过这40年中关键时间节点的艺术运动或艺术作品，回顾挖掘以铭记过去，同时展望未来。张小刚、王功新、李老实、蔡国强等一批当代艺术名家的作品都有上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行驶缓慢，京沪高速出境方向四环到五环路段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 点难懂。曾经努力不一定有收获，未知的事太多。 真的不用多介绍 Stephanie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当我们各自为自己打拼啊，远在他乡，年轻的我们触碰了种种，有太多的无奈和太多的苦衷了。我们就像冬日凛冽北风当中的寒候鸟，箭一般穿行觅食。我们体会着冬天风雪中泪和雪花同时凝固的一滴凄凉。那年轻的我们体会到，我们想要未来，我们就需要执着和坚持，因为呢，年轻就是资本，就是我们拼搏的最佳时机。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收录在孙燕姿未完成这张专辑当中，年轻无极限，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的有请我的搭档董鹏对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郭美美推出了全新单曲《白夜》，为新时代女性发声，鼓励大家做一朵向阳花，就算身在逆境也要追寻阳光，逆风飞翔。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我的心不天灰，等一片天空陪我守护永久，我的世界不曾黑，随一点亮一直追。小身体蕴含着大能量，现在的郭美美励志温柔又明亮。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郭美美《白夜》。 谁的眼泪褪去了情书的字，他淋湿了那一颗心，感觉怕断了线，像一盏盏的街灯会落幕，慢慢看不清。我的心不天灰，等一片天空陪我守护永久，我的世界不成黑，却一点亮一直追。永久的远方，白夜让爱透着光，不褪色的晒干了痛和伤，却踮起脚尖靠近天堂。看远方，白夜让爱透着光，你就在 多了些，像一盏盏的街灯全落幕，慢慢看不清。情话会等不及，因时间走得太快也淡去，回想被什么安乐记忆。我的心不天灰，等一片天空陪我守护永久。我的世界不强黑，睡意点亮一直追，永久的远方，把也让爱痛绝望，不退色的希望，真爱划破天际去飞翔，比天长，晒干的痛和伤，灰色的希望，真爱划破天际去飞翔，比天长，晒干了痛和伤，学着踮起脚尖靠近天堂，看远方，把也让爱痛绝望，你就在身旁。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总会经历感情，有过欢喜也有过悲伤，但是呢都没有关系，这些呢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礼物。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将听到我想在你的眼里撒野奔跑，一个眼神就到老，遇到喜欢的人不容易，当然就要好好的在一起啊，不折腾不矫情，勇敢去追求，当自己的国王。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撒野来送给大家。 Oh baby， 留下一点酸味。镜子里面的我有点累。 来送给大家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推出了很多首非常耳熟能详，而且呢充满着正能量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真的能够唱到你的心坎里边去呢？那或许呢会给你一些片刻的感动，也或者说呢，有一首歌可以给了你很多的勇气，让你更期待明天的到来。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呢，总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可能是工作上面的，也可能是感情上面的。那但是呢，有这些好听的音乐可以鼓励我们，让我们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了，是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希望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可以带给你满满的原动力。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